网点 com 提醒您，现在时间16点整。 房天下，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新房、二手房、租房、特价房，大平台，房天下房点 com。 好音乐959携手慢生活895，深度覆盖全境，独有的区域化营销方式，开放的节目形态，让产品真正做到落地营销。联合媒体投放咨询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 让你 love me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桌中新闻， 桌中新闻。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桌中新闻。近日，保定市重点项目集中开工仪式在涿州市歌华有线智慧云中心项目现场隆重举行。总投资25亿元的歌华有线智慧云、金天利机械、乐德食品机械、元森制药等4个项目同时开工，掀起了本市项目建设的新高潮。目前正在重点推动对接京津合作项目40多个，总投资近1400亿元，其中301医院保障基地、中关村河谷产业园、歌华有线智慧云中心等落地项目顺利建设，新华网智慧云谷、中国科技成果转换云中心、中关村国际孵化园、涿州科技产业园等签约项目正在加快推进，航空环境工程科技产业园、中船重工集团涿州海洋装备科技产业园以及华侨城集团、新华联集团等合作项目正在积极洽谈。3月14号，涿州市召开征地工作调度会，对清凉寺办事处征地工作进行调度，落实本市两会提出的工作任务目标，加快推进项目建设征地工作。市长陈宇等出席会议，清凉寺办事处汇报了征地工作的进展情况以及下一步工作的思路和计划。国土局、规划局和财政局分别围绕如何开展好征地工作提出了意见和建议，陈宇对征地工作进行具体安排部署。好，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涿州新闻，下一时段再会。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Oh, 准备好了吗？三二一 Autobots transform and roll out。 请见汽车资讯，预报汽车生活，现在进入方向盘俱乐部。 OK， 这时间感谢您来到今天的方向盘俱乐部，我是江帆，问候大家下午好。在我们今天方向盘俱乐部的现场呢，给大家推出的一款非常年轻而且又算是比较平价的年轻化的 SUV 是奔腾 X40。 那么首先我们请出来自奔腾的4S 店的这位，怎么称呼，市场经理是吧？哎，你好，来和我们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龙泽百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市场总监，我姓谢啊，很高兴和听众朋友们见面。 嗯，好，感谢谢经理哈。今天和我们来说这个奔腾这款车的时候，其实不仅仅是要给大家介绍这款车型，是因为咱们这个龙泽百旺现在在针对奔腾 X40 搞了一场活动是吗？ 对的，因为是这样，我们3月9号这个奔腾 X40 呢正式是上市了。我们也是想给客户一个深度的一个体验的，做了一个这种深度的体验会啊，想让客户呢能够切实的感受一下我们这款车。 好，现场会有试乘试驾是吗？ 那肯定的。 具体时间是在什么时候啊？ 时间是在周六，也就是明天啊，下午。 明天下午几点开始呢？ 明天下午的话呢，我们应该是1点。 明天下午1点开始。今天在这个咱们的活动当中，也是想先给大家宣传一下这样的一个活动哈。明天只要您是959的听众，到了现场都不会空手而归，会有好礼相赠。而且如果您对奔腾 X40 这款车感兴趣的话，明天现场订车交1000定金，直接抵2000块钱，还有很多大抽奖活动在等着您。好了，那这样话不多说哈，我们还是要先来介绍一下，了解一下奔腾 X40 这款车。来，请出谢经理。 大家好。首先呢，我先跟大家聊一下我们这款车，可以说比较一个特殊的亮点吧。对，那要首先要说的话呢，就要说到我们这个 DLife 系统了。 DLife 系统， 对。 这是个什么系统啊？ 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对这款车的这个配置啊，有多少了解？我们这个 DLife 系统呢，主要就是通俗点讲啊，就是实现了人与车，还有人与人之间的这么一个互通和互联。 应该算是一个智能的，智能导航那种的是吗？智能的一个系统。 对对对。这个东西呢，它不单单是智能的导航。可以说啊，如果你拥有了一台奔腾 X40 呢，你就相当于是随车带了一个智能的终端。 哦，怎么解释呢？它到底有多智能？ 我就这么说吧。这款车呢，它可以灵活，就是这个 DLife 系统，它可以灵活的定位在各类的在线的一些应用，比如说导航、音乐、电台、新闻、天气、社交等等，都可以在我们这个范围之内。 相当于一个智能手机了是吗？ 对对对。 这样的一个智能终端。那还有就是说包括语音识别和文字识别，它主打的是语音识别还是？ 对。它这款车呢，它主要的就是能够做到一个全语音架构。那我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我们现在想要导航，去我们公司啊，比如说我们正常情况下呢，一般的车底的导航可能需要我们去手动去输入这个地址，对吧？那如果您要拥有了一台奔腾 X40 呢，您直接说导航到北京龙泽百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OK， 那它这个地址就直接就已经蹦出来了。那我们直接说就去这个地址。OK， 那它就直接给我们做导航了。 就是这样，其实就是全人工服全部语音智能服务，不需要咱们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去使用双手来，不会占用你的双手和眼睛哈，只要说出地址。那是不是如果说哈，可能比如说龙泽百旺有2个店吧，他会不会语音还会提示您要去哪一个店呢？ 这个当然了。 然后您就再说我要去1店，我要去2店，这种情况就可以了是吗？ 是的是的，没错。 其实智能副驾 的， 这叫副驾。 可以这么说。 智能副驾。然后我个人觉得这个 DLife 系统哈，有一点点比较好玩的，听说他还会讲笑话。 对对对，如果说我们 这个平时在这个高速中开车，如果有这种疲惫的感觉， 嗯， 到时候我们可以进行这种人机的对话， 嗯， 比如说你说现在我想听一个笑话啊，那么他就可以实现你这个愿望了。 嗯，好的，那感谢谢经理哈，一开始就给我们介绍了一个比较好玩的东西。其实这款车我想说的是，这样的一个智能终端的系统，可能我们平时是比较常见的，但是今天为什么要拿出来说呢？是因为奔腾 X40 它是一款什么样的车，什么价位的车呢？ 嗯，这个问题问的太好了。它是一款说相对来说是比较亲民的一款车， 嗯， 啊，它的定位呢是在7到10万之间。 嗯嗯，所以说咱们把这个系统把这个功能放到一款7到10万的车上来说，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亮点了。你如果说一个咱们这个包括说奔驰E级以上的话，车有这个功能，觉得太正常不过了。所以还是要看价格来说哈。那同时也强调一下，这款车是一款城市 SUV， 非常适合年轻人开。其实它的运动感还是比较强的，是吧？ 对对对， 运动十足的一款车。那么在今天明天下午1点的时候，龙泽百望这个奔腾 4S 店就会有一个试乘试驾的活动，只要您是99的听众，到了现场的话都不会让您空手而归，会有好礼相赠。同时您试驾一下这部车，如果满意的话，咱们现场订车交1000元定金抵2000，而且还有抽奖。哎，想问一下这个大抽奖最大的奖是什么呀？ 我可以说是一个冰箱吗？ 哦，大冰箱啊，那得大几千块钱了。这个中奖率呢怎么样？ 放心，咱们肯定是100%中奖。 哦，还100%呢？ 对，只要您订车，就不会让您空手而归。 哇哦哇哇哇！好的，那再次的感谢谢经理哈。那我们来说一下店里的地址和电话好不好，让听众朋友们方便去了解一下情况。 嗯，好的，如果有对我们这款奔腾 X40 感兴趣的听众朋友呢，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啊，577-95366。 嗯，577-95366。那么地址呢？ 地址是在石景山古城大街国际贸易汽车服务园区 F 区15号。 嗯，有点慢，咱们再说一遍。 各位听众朋友们听好了啊，是在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大街国际贸易汽车服务园区 F 区15号。 嗯，在石景山的古城大街国际贸易汽车园区 F 区的15号。哎，我这记性还不错哈， 相当棒了。 好了，那这一时间我们先来进一段广告哈，也留给您打电话的时间，577-95366。 好音乐959，我所在。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天气冷暖多变化，安全出行总无忧。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今天的天气情况。北京今天白天到夜间阴转多云，最高温度16度，最低温度5度，南风1到2级。今天北京的空气较脏，建议大家避开今天洗车。 盛会相约318，见精品时代。吉利汽车在华北大地艾特了26座城市，北京沃德龙鼎已经蓄势待发，11重礼倾情放送。318团购热线010-8030-8588。 策划找丁火，设计找丁火，制作还要找丁火，广告代理、影视影像、品牌展览、公益助推、企业形象策划都要找丁火。 丁火是谁？北京丁火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地址良乡盛通广场6层21号，电话6030-5515。诚信合作，注定丁火。 我家住房山，上班在东三环，每天全靠比亚迪秦 EV300 往返两地。 比亚迪新能源车，不限行不摇号，省钱省心。详情请垂询北京润城 4S 店8931-7680。 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引领者。 我的天哪！ 咋了？ 不是，昨儿聚会你喝了1斤多白酒，今儿你居然没翘班？ 那当然，昨儿喝的是鲜透，晚上不叫水。第二天啊也不头疼，每次呀都能多喝一杯。 真假的？回头我也给我老公买点去，哪儿有卖的呀？ 就在良乡北路园，告诉你电话 啊， 139-1011-3033。 好嘞，记住了。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友啊，但我决定放下所有，走上去自由的路。你是否还会陪着我？我最思念的亲人啊，当我已经告别昨日，是想去未来的路。我要像梦一样自由，像天空一样坚强， OK， 这时间方向盘俱乐部，感谢您的留守和陪伴，我是江帆。今天方向盘俱乐部给大家推荐的一款车哈，是非常年轻化的，而且同时也是平民价钱的一款 SUV， 城市 SUV 哈，它是奔腾 X40。那奔腾 X40 的售价呢，目前是在7到10万左右。今天在我们的方向盘俱乐部也是给大家推荐了龙泽百望奔腾 4S 店，因为这一家店明天会有一个专业的试驾活动，就是针对奔腾 X40 这一款车，我们所有九五九的听众呢到店都会有好礼相赠，不会让您空手而归。而且同时呢，如果现场您对这款车感兴趣，想要拥有的话，都可以交定金，现场交定金1000，直接抵2000，还有大奖哈，大家电，比如说冰箱啊、彩电什么的，大家电在等着您抽100%中奖。好的，那我们继续请出咱们的谢经理哈，来和我们继续的介绍一下这一款车。哦，对了，我忘记说电话了。 好了，那这个电话呢就是577-95366，577-95366，您可以打进电话去跟龙泽百旺的工作人员咨询一下。好，那这样我们继续请出这个谢经理来和我们继续的介绍一下奔腾 X40 这一款车。 奔腾 X40 这款车呢，其实相对来说它应该是一款比较符合年轻人审美观点的这么一款，这个小型 SUV 可以这么说。因为什么这么说是符合年轻人审美需求的话呢，因为这款车啊，它的这个外形设计啊，其实是含有很多中国风的元素在里面的。 哇哦，中国风元素。 对啊，对，你比如说啊，这个车啊，可能看过这款车之后，您可能就能够感觉到，你像它这个前脸儿，采用的是我们中国文化的这种京剧脸谱的一个造型。对，包括它的侧面这个设计灵感呀，也是来自于我们世界的八大奇迹万里长城，它贯穿的这个腰线一气呵成，其实侧面看起来是非常漂亮的。包括到我们这个后面这个X40后面的这个设计的灵感呢，也是来自于我们汉代的这个双耳的一个青铜顶。对，所以说我刚才有提到它是含有很多中国风的元素，对，设计在我们这个贯穿在我们这个整个车的设计理念里头。 这个是车的外形方面哈，其实这款车整体来说它应该是偏运动的吧。 对，没错 啊，所以说比较适合年轻人呢，定位也是主要是放在年轻人身上，是吧？ 对，没错。 这个价钱也是非常的亲民，是在7-10万的一个售价上。其实除了这个外面的价钱以外，不是价钱哈，除了这个外观上的漂亮以外，其实我看到了这一款车，我比较注意到了它内饰，我觉得它内饰真的是蛮漂亮的。它的内饰上有什么讲究吗？ 内饰的话，其实就像我刚才说的啊，所有东西都是内外结合嘛。 对，说实话哈，这一款车我先拿到它的资料，因为我看车不是第一时间看价钱，反正我又不买。当我后来看到价钱的时候，我确实是愣了一下。单从外观上来看哈，这真的不像是一款10万级以下的车。 对，因为怎么说呢，我们也是想把我们最好的车型呈现给我们的广大朋友们。 那从这个内饰上来说有没有什么讲究呢？比如说它的座椅呀、等等等等的。 这款车刚才有说到，我们主要是针对这个可能更多的是比较青睐于年轻人。你像它这个内饰的话，它都是这种运动风格的座椅，比如说我们棕色的外观，可能里边配备的就是这种棕色和黑色相结合的这种座椅风格。对，相对来说呢更显得年轻化一些。 是全系真皮吗？ 当然最低配的就不要考虑了。 因为看到低配其实它的，我刚看了一下官方指导价钱是6万多，是吗？ 对，没错。 所以这个低配相比较而言，它的发动机从动力上表现怎么样呢？ 因为它属于一款小型的 SUV 嘛。 就是说它这个搭载的发动机是高低配是一样的吗？还是说低配的会稍微弱一点点？ 全系的话呢，咱们都是1.6黄金排量啊，搭配6速手自一体爱信的变速箱。 6速手自一体的变速箱。然后还有一个功能我比较喜欢的，就是这是应该算是我做这么长汽车节目以来，为数不多的碰到一款10万级以下的车会有全系怠速启停功能的。 对，没错， 奔腾 X40 能够做到这一点。其实怠速启停真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开过怠速启停的车哈，确实挺省油的。特别是在北京，咱们早晚高峰，你看现在马上又到晚高峰了哈，回家的路上可能都会有一点点的堵车。这个时候呢，如果说您的车带有这个怠速启停这个功能的话，确实能够省下一笔很可观的油费。 对呀，你像正常的讲的话呢，怠速启停的话，一般我们达到节油的话，15%-20%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数据还是挺可观的，15%-20%哦， 对， 很高的一个数据。那么这款车从它平均这个油耗上来说，表现的怎么样呢？ 平均油耗的话还是比较可观的。像正常来讲的话，我们工信部给的综合油耗测出的话，大概是在6.2。 6.2，那即使实际用油的话，基本上也在7-8以内，肯定是稳稳的了，妥妥的了。 对，其实北京这个市区应该也能够保证了， 嗯，是吧？好的，那非常的感谢这个谢经理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先给大家进一段非常好听的音乐哈。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彭羚，名字叫做《小玩意儿》。当然，在听歌的同时呢，我们还是不要忘记打个电话咨询一下，奔腾 X40 这一款车，龙泽百旺 4S 店针对这一款车做出的活动是在明天下午的1点钟，有一个非常专业的试驾活动。那这个活动现场呢，只要是959的听众到场都可以有好礼相赠，同时交定金1000抵2000，以及大家电班会加100%的中奖。好了，我们来听歌喽。 用手指将我的无名指给牵起，幸福表情天天暖意，轻轻敲我的心，仿佛怀中有穿在舞蹈的风铃，无言有情。虽然只是小小玩意，爱意完全传递，感动久久不平息，浪漫又神奇，让我越来越着迷。虽然只是小小玩意，喜悦满心洋溢，你值得一生回忆。相爱是彼此能感应，小心翼翼的感情。 959，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车主朋友注意喽，置换二手车就来亚奥之星，任意品牌任意车型都可以免费评估哦。奔驰置换奔驰还可以享受5000元油卡以及10000元新锐礼包呢，详情致电0108014300。 养车三月，相约加州水郡。好音乐 FM959第12届汽车文化节将于3月25号、26号在房山加州水郡隆重举行。活动当天，几十款新车将集体亮相，各种优惠活动火爆来袭。好音乐 FM959第12届汽车文化节由好音乐 FM959 电台、慢生活 FM895 电台、加州水郡商业广场联合主办。北京一共享文化传播公司承办，北京奥之旅奥迪 4S 中心，北京庆阳汇众一汽大众 4S 店，北京上汽风华上汽大众 4S 店，北京沃德龙鼎吉利 4S 店，北京中汽雷郑州日产 4S 店，北京高超荣威名爵 4S 店，北京联政高超现代 4S 店，北京天星行开瑞 4S 店，北京汇城上汽大通 4S 店，北京金明巨阳北汽威旺 4S 店，北京汉清东风悦达起亚 4S 店，北京汉清东南三菱 4S 店，北汽绅宝、北汽新能源房山永昌4S 店，北京新兴燕都长安铃木 4S 店，广汽传祺北京长瑞直营 4S 店，北京龙盛骏达宝骏 4S 店协办。活动当天，欢迎各位听友莅临现场，并领取精美礼品。详询13521200882。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像一部黑白的电影，遗忘是唯一的结局。爱情就像是一部留声机，重复着相同的旋律，想留住你的爱，想留住你的爱。 街灯在夜里痴痴地红灯， 方向盘俱乐部，感谢您的留守和陪伴，我是江帆，问候大家下午好。在我们今天方向盘俱乐部的现场，给大家请到的是龙泽百旺奔腾 4S 店的市场经理哈，谢经理，欢迎你。 嗯，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谢经理刚才给我们分享了奔腾 X40 这款车型，同样的也给我们带来了龙泽百旺针对奔腾 X40 的销售政策，那就是在明天有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试乘试驾活动，还不如在店里举办的，是吗？是在哪儿办了明天这个活动？ 也是为了能够让咱们的广大客户，能够得到一个深度的这么一个体验啊。我们是在 场地， 对，我们是在海淀狂飙乐园，对，是一个专业的试驾场地，邀请我们所有的奔腾系列的这个感兴趣的朋友们啊，到时候来现场进行试乘试驾， 现场专业的试驾哈。 对呀、 好的，那这个只要你是99听众到了现场的话呢，都会有好礼相赠，不会让您空手而归的哈。同时如果您对这款车满意的话，决定要买了要入手的话，明天现场交定金1000，直接抵2000，同时呢还会有大奖，大家电冰箱啊、彩电啊等等在等着您，100%中奖啊。好了，那么说一下电话吧，电话就是599-577-95366，577-95366，您打进电话去说是99的听友，就会有这个服务人员给您安排了，安排明天的试驾活动，会给您专门的人来对接哈，同时呢也会有好礼相赠。好了，那这个关于奔腾 X40 这款车啊，刚才我们聊到了，比如说它有一个 D-Life 的智能语音操控系统，这个操控系统呢可能针对10万级以下的车而言不是特别的常见，真的还蛮智能的哈。当然了，还有这个全系的怠速启停，哎，也是我个人认为比较亮的一个点，因为10万级以下的车还真的是不太多见哈，全速都有怠速启停。当然还有它非常漂亮运动的一些中国风元素的外观设计啊，还有内饰的设计啊等等的都包括在内哈。其实还有一点我比较关心啊，这个谢经理，就是这款车它空间表现怎么样呢？因为现在人特别是买 SUV 嘛，你说为什么要买 SUV 不买一个轿车呢？我觉得还是觉得 SUV 比较大吧，比较霸气，所以才会喜欢 SUV。 我可能年轻人这个观点会更重一些哈。那这款车一个小 SUV 在空间表现上怎么样呢？ 这个确实是因为好多人买车的话对空间这个也是关注的比较多一些。我们这款奔腾全新的 X40 呢，它的这个空间可以说是在同级别里这个轴距呢是最大的，可以达到2.6米的一个轴距。 同级别车里面轴距最大2.6米。 对， 2.6米的轴距直接带来的是优秀的腿部空间是吗？ 对，没错。 那它比如说后排的话，它具体表现是什么样的？举个例子说的话， 可以。因为是这样，这个新车到店之后我们自己呢也有做过一个试验。我们最多的时候呢是正驾和副驾两个人，然后呢后排的话我们是1.7米大概呢在120到130斤之间吧。对的，四个小伙子。对，坐到里面是 OK 的。 四个大老爷们儿。 对。 我觉得四个姑娘都比较急了，你像我这个经常有的时候出去哈，我妈妈的车是算是一个比较迷你的一款小车哈，这个后排要坐四个人的话，四个女孩，四个苗条的女孩都得一前一后的坐，一个屁股靠后点，一个屁股靠前一点，一前一后岔开坐才能明显坐。所以奔腾X40 从后排空间表现上来看的话，四个大老爷们都能坐没问题是吗？ 对，如果有听众朋友感兴趣的话，你可以来我们店，我们可以做现场表演的哦。 现场表演，挑个帅点的啊。 没问题，我们店的都是颜值担当。 真的。好了，那开个玩笑哈。那同样的，这款大空间，还有什么呢？大空间，长轴距。 对，科技配置比较高。 哎，高科技配置，还有这个省油。 对， 哎，全系怠速启停，这样的一款运动型的，长得又很颜值很高很亮眼的这样的一款运动型的城市 SUV， 它的售价是大约在7万到10万之间哈，主要针对年轻人，我相信年轻人应该还是蛮喜欢的。那就这一款车，今天我们也是给大家介绍了个差不多了。那最后再给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的这个销售政策哈，就是在明天，海淀区什么花园？ 狂飙乐园 哦，狂飙乐园会有一个专业的试驾活动。这个试驾活动呢，您直接去现场是没用的哈，不行，您必须得先联系龙色百望，然后这个咱们会有专业的人员来接待您。电话呢就是577-95366。再问一下谢经理哈，99的听众去了要提你的名儿的话，能再多给点东西不？ 这个绝对好使， 好使是吧？ 必须的。 那行，那首先第一进店就有礼，然后第二呢，这个订车1000抵2000，第三还有大家电等等的这个大礼哈，100%中奖都在等着您，您别忘了哈，找谢经理，他姓谢， 没问题， 谢逊的谢， 找我绝对好用。 哎，找他还会有别的好礼再送给您。好了，那这一段时间又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了哈，先来进小段的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还是哎，对了。刚才是不是又忘记说电话了？说我这个脑子哈，电话呢是577-95366，577-95366，您抓紧时间来打个电话咨询一下。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盛通郊区广场长阳体验店，2017年1月开始全面招商。长阳体验店紧邻京港澳高速长阳出口，位于原长阳环岛东北侧长阳 CSD 核心商务区，周边大型社区众多，交通方便快捷，停车位充足，现成招家具、建材及相关配套品类。长阳新店的招商与良乡老店形成有效互动，优势互补。招商政策交三免一，招商地点盛通良乡店9层办公室，招商热线89369988，89369998。 即日起，通过天猫及汽车之家雪佛兰官方旗舰店成功预订探界者，将获得价值5000元的 Discover 领先越野大礼包。详询澎湃畅通雪佛兰 4S 店0106137-7777。 家居建材何处寻？大屋国际欢迎您一次选择，一生信赖，7天无理由退换，6万平米超大展厅，汇聚200余家知名品牌，家居建材一站式购齐，尽在涿州大屋国际家居建材广场。 搜索实时热点，网罗天下资讯，开车听资讯。 北京日报消息，15号，门头沟区在永定镇、龙泉镇4个点位同时开展集中整治行动。其中，坐落在长安街西沿线的永定镇，自疏解整治促提升行动启动以来，已累计拆除违建7万平方米。据了解，永定镇位于长安街西沿线，是门头沟新城核心区。近年来，随着 S1 线和长安街西沿线等市重点工程建设，区位价值显著提升，也成为低端产业和外来人口的聚集区。门头沟区区长傅兆庚表示，腾退出的空间将统筹用于生态绿化、公共服务以及引入一批高端产业项目，切实地改善地区发展环境和人居环境。北京日报消息，多家租房平台信息显示，在北京地铁10号线周边已成为年轻人租房最爱的区域。赶集网2017年租房季数据显示，地铁10号线、4号线等线路周边租房成为最热，尤其10号线，由于是环城线路，穿过的商务区多，所以成为了许多年轻人的不二之选。赶集网数据显示，72.7%的人在租房时会首先关注到房屋整租信息，但由于租金等现实问题，绝大多数人最终还是选择合租。95后对于房屋合租的意愿与去年同期相比有明显增强，关注度从20.3%上升为27.2%。此外，伟业我爱我家集团副总裁胡景辉认为，在轨道交通外延、市区租金价格上涨、产业疏解、人口规模控制等因素的作用下，北京的租房需求也正沿轨道交通逐步向近郊和远郊区域扩展。近郊和远郊区大量的住宅房源供应，相对低廉的租金成本，是近些年北京房租涨幅较低的重要因素。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情似流水，流到我心却是泪。爱一回，痛一回，离别难叫成纯洁。蝴蝶为花醉，花却随风魂散飞。我心慢慢给你，却将爱当宿醉。两人换不回，回到我梦都成灰。盼一些，恨一些，却始终不懂后悔。蝶儿蝶儿满天飞，哦，花不谢，心不会飘雪。蝴蝶恋花美，花却随春去春回。句句双双飞，却只能留一眼。人情似流水，流到我心却是泪。爱一回，痛一回，离别能叫成纯洁。蝶儿蝶儿满天飞，哦，盼和你再梦断一回。却随风魂散飞，我心慢慢给你，却将爱当宿醉。两人换不回，回到我梦都成灰。盼一些，恨一些，却始终不懂后悔。蝶儿蝶儿 你准备好了吗？三二一 Autobots Transform and Roll Out。 情景汽车咨询，一般汽车生活，现在进入方向盘俱乐部。 方向盘俱乐部，感谢您的留守和陪伴，我是江帆。那么在今天方向盘俱乐部的现场哈，我们节目也马上就要接近尾声了，所以在结束之前呢，还是要把今天的福利政策给大家念到明白。今天方向盘俱乐部做客现场的是奔腾 X40 这一款车，当然了，它是来自龙泽百望奔腾 4S 店，这个对，奔腾 4S 店的哈。那现在我旁边这位呢，就是龙泽百望的市场经理谢经理。谢经理今天跟我们说了哈，奔腾 X40 这一款车，首先它是一款城市小 SUV。 对，没错。 然后主要呢是比较偏运动一点，比较适合年轻人。它的售价呢是7万到10万，最低配的价钱是6万多。 对， 还是比较亲民的一款车。然后同时呢，这款车从安全性啊、舒适性啊，还有它的科技配置啊、动力啊，包括这个省油，对。想半天没想起这个词儿来哈，其实各方面的表现都是比较良好的，特别是从空间上呢，它的空间表现呢，后排可以坐4个大老爷们儿， 然后从这个科技配置上来说呢，这个多媒体系统哈，叫 D Life 哈 ，D Life 这样的，还可以给你讲笑话等等等等的，纯语音智能操控的。所以说，我觉得这几方当然了，还有它全系都配有怠速启停功能，也是非常省油的。还有动力啊，配搭配的是六速的手自一体的变速箱， 对， 哎，等等等等的。当然，详细情况您还得去进店了解一下哈。我个人认为，这作为一款十万级以下的 SUV 来说，其实配置还是比较不错的，表现各方面还是比较良好的哈，可以过关。那么这款车呢，在明天龙泽百旺给您提供了一个专业的试驾活动，位置呢是位于海淀的狂飙公园。那么您可以提前打电话咨询一下，电话呢就是577-95366，577-95366。只要您是959的听众，打进这个电话去，明天咱们到了现场就可以有礼相赠哈，不会让您空手而归。同时，如果明天您试乘试驾的时候对这款车满意的话，决定要纳入这个囊中了，交1000定金，直接抵2000，而且还会有大家电在等着您，彩电、冰箱啊等等的哈，100%中奖，而且您去了找谢总，谢总再给你点格外的好礼，这个是我刚才要求谢总给他。 这个没问题， 可以哈，去了就提您的名儿哈，姓谢哈，找市场经理谢总就可以了。好了，那我们再说一下电话是577-95366，577-95366。龙色百望的地址呢是位于石景山古城大街， FG15号， 不吧，石景山古城大街什么园来着？ 哦，对，国际贸易汽车服务园区。 哎，对，国际贸易汽车服务园区 F 街的15号。好了，那今天的方向盘俱乐部就到这里了，不要走开，我们接下来还会有好音乐以及您最喜欢的闲头客栈在等着您。 我想你的美。 在秋去之前，却将整个寒冬塞进了心里面。